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英，欢迎您走进今天的戏剧空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朋友们来欣赏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近日排演的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页的下半部分。 我要是把这几个字母顺序给颠倒一下，也许就适合我了呀，因为这些字母都在我的名字里。这还是一篇散文呢。要是这封信落到你手里，请你想一想，照命运而论，我在你之上，请不要惧怕富贵。有的人是生来的富贵， 我； 有的人是挣来的富贵， 我； 有的人是送上来的富贵， 你呀、 没错儿，你的好运已经向你伸出手来，请你用全副的精神抱住它。 你应该练习一下，怎样才合乎你将要做的那种人的身份，脱去你背弓的旧旗，露出一些活泼的神气来。对仆人不妨分庭抗礼，对亲戚不妨摆摆架子，你嘴里要鼓吹弄成的谈一些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是、 从今年冬天起，咱们院不存白菜了，以后改存土豆。 谁曾经赞美过你的中山装？愿意看见你迈着他喜欢的步子，记着吧，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出人头地，否则将一生一世作为管家，与众仆为伍，不值得抬举。 青天白日也没这么明白，一切一切都在说明着一个事情， 那就是 我们家小姐爱上我了。 耶，上当了。 想得到我是谁？如果你接受我的爱情，就请用微笑来表示你的意思。微笑，你的微笑是好看的，我的好人儿，请你当着我的面永远微笑吧。句号。My God， 上帝，我谢谢你了。 我一定要微笑，我一定要照着你说的一切去做。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个小女子想出这种主意来，我简直可以娶了她。 我也要娶了她。 玛利亚姐姐，雷哈好可爱哦。 我要做一头驴子让他骑。 我来当驴头。 我来当驴身子。 去让托比老爷来当驴。 我是驴。 哎，不会， 我要是托比。 哎，对， 那我扶玛利亚上驴。 大 我是一只小毛驴儿啊，可爱的小毛驴儿啊，对你那么长不快呀，伺候妈咪呀。 这位安德鲁骑士已经饱受了单相思之苦，如今呢也有些心灰意冷了。 这人要是倒了霉啊，喝凉水都塞牙，这一个小小的纸片竟然能把我的骏马给绊倒，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爱，那爱他到底在哪儿呢？ 毕竟你叫凡，你叫凡，你叫凡，青春的疙瘩已经在脸上长满，口袋的钱一天不如一天，小姐她怎么都不肯接见，毕竟你叫凡，你叫凡，你叫凡，村里的麦子不知道割没割完。我决定现在回家去看看，小姐实在是高不可攀，我烦， 不要烦， 我还是烦， 不用烦。我要回家了。 又为什么呢？恼火的朋友，说出你的理由来。 理由？你的那个纸小姐对待什么公爵的仆人，比待我还要好。 真有这事？ 我可是在花园里亲眼看见的。 那时候她看见你了吗？老兄，告诉我。 就像你现在看见我一样的清楚。 安大人，其实那是我们家小姐爱上你的一种表现。 你当我是一头驴子吗？ 难道你不是吗？ 我是有确凿证据的。 别碰我的马。 别碰他的马。 我是有确凿的证据的，安大人。 我们家小姐当着您的面对公爵派来那个年轻人大献殷勤， 主要想在你的肝脏里引起一堆硫磺。这时候你应该走上前去对我们家小姐恭恭敬敬的行一个大礼。 德鲁，你行礼了吗？ 对那个年轻人嘚啵嘚啵说上几句漂亮的话。 你也没说嘛。 哟呵，还有救有救，你应该拿出你固有的勇气来，再耍一点小小的色腕，就能把我们家小姐勾搭大色了。 那我就要用我的勇气。我最讨厌的就是耍色腕。 好，那么就把你的命运建筑在你的勇气上吧。去给我向那个公爵派来的少年挑战，在他的身上戳上这么十来个窟窿。 这一点我的侄女一定能够注意到。你一定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媒人能比一个勇敢的名声更能够打动女人的心啊。 快听那狼嚎大喊，沾满怨毒的墨汁尽情的向他朝骂吧。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牵马来， 牵马。 我什么时候跟你们再见面呢？ 我们会到你的房间里去看你。 去我的卧室还是？ 事情总是这么阴差阳错，你爱他，他又爱别人，别人又爱着另外一个人。瞧，小姐的心思根本不会在除西萨里奥之外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动一下。 我已经差人去请他了，如果他肯来的话，我该怎么款待他呢？我应该送给他点什么？马夫里奥哪儿去了？他这个人呢，又严肃又懂规矩，照我目前的处境来说，他非常适合做我的仆人。 可怜的马夫里奥，当他再次出现在小姐面前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一副可笑的样子了。他按照信上说的，穿了套紧巴巴的中山装，戴着一顶滑稽的制服帽，迈着奇怪的步子，脸上还堆着傻笑。 别笑了，我要差你做一件正经 快活小姐，这种衣服它穿到我身上并不是十分很舒服。 不过这又有什么呢？只要让一个人高兴，就像诗中所说，一人欢喜皆大欢喜。 你怎么了？ 来信已经收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想我还是认得出你那一首簪花妙楷的。 睡觉也太快了点吧。 小姐，我一定奉陪。 他在干什么呢？知道，你怎么老那样呢？ 多层见问，是夜莺应该回答乌鸦的问话。 你怎么能在小姐的面前这么的放肆呢？ 不要惧怕富贵，这话写得好啊。有的人是生来的富贵，有的人是挣来的富贵，而有的人是送上来的富贵。 上帝保佑他。 谁曾经赞美过你的中山装？ 中山装 愿意看见你迈着他喜欢的步子。 步子， 记着吧，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出人头地。 谁呀？ That's me。否则这一生一世作为管家与众仆为伍，不值得抬举。 玛丽呀， 啊，玛丽呀， 小姐，小姐，她肯定是中暑在发疯了。 小姐，小姐，小姐， 小姐，哈哈哈哈哈哈！什么事呀？ 小姐，奥西诺公爵的使者在大厅等候您的旨意。 啊，你告诉他我马上就去。 好的。 小姐，我马上把他叫来。不，你可失掉我嫁妆的遗憾，你不必看到他有什么遗憾。 看见了没有，他不让别人来伺候，让托比来伺候，就是让我跟他顶撞顶撞。还有他不叫我管家，也不叫我马夫里奥，他叫我家伙。哎，好了好了，没有任何障碍可以让我达到目的。上帝，我谢谢你。 小马哥， 别打扰我的安静。 您这是怎么了？ 托比老爷，是小姐亲自吩咐的，也让你亲自来照顾马弗里奥老爷的。 小姐是这样说的吗？ 是这样说的。 哎，小马哥，我侄女是这么吩咐我的。走，咱们回屋睡觉去。舍不得他呢。 哎，小马哥，走，咱们回屋喝两盅。 喝两盅。 对，跟魔鬼在一块儿那可不好玩。 你们去死吧。你们都是些浅薄无聊的东西，我跟你们不是一样的人。 嗯，太不一样了。 这一点过不多久你们都会知道的。留步留步， 别送了别送了。 哎，留步留步，别送了别送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 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我又有一个主意了。 什么？ 咱把这狗东西捆起来放在一个黑屋子里。 黑不隆冬的屋子里面， 等咱们开足了玩笑，再假装慈悲把它给放出来。 好玩。托比，你真聪明。 又有新花样了。 挑战书已经写好了。 哇，哎呦，这么大啊。 怎么样？ 啊，灯火啊！你这用了三四国的文字。 那是，嘚吧嘚吧嘚，滴吧滴吧滴，呱唧呱唧呱，念念。 啊，年轻人，不管你是谁，你都是个瞎捡的 东西。 不要吃惊，也不要害怕。为什么我会这样 二呼你？ 白子称呼。因为我不愿告诉你是什么 理由。 情不准，喉不准，喉不准，嘴不准，情不准，这都是杭州话。你来见奥利维亚，他当面把你吼歹，可是你说谎，这并不是我要向你挑战的 理由。 这可以 百分之百不通， 跟他说说。 Sorry 啊 ，Sorry 啊，不不不， 你 I don't know。 嗨，这还有呢，吧唧吧唧吧，继续。 吧唧吧唧吧， 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 要是这封信不能够使他激动起来，我想那么他的两条腿已经不能够走路了。 我这就送给他去，去吧。哎，德罗，你现在就给我到那个园子的尽头埋伏着等他，等那个小青蛙一出来，你就苍啷啷啷的拔出剑， 拔出剑来， 一拔出剑你就高声咒骂， 高声咒骂。 哎，骂人的事儿我自己会，去也。 行了，咱们也走吧。 哎呀，走什么走什么？你看，他的这封信写的是这么奇妙的不通， 你不要再提这本草根书， 一定不会让那个小青蛙害怕的，他一定以为这是个呆子写。 岂止是个呆子， 哎，我又有一个主意了。 你又有主意了？ 我要口头去向那个小青年下挑战书。 你去口头下挑战书？ 故意夸他安德鲁的勇气， 夸他安德鲁的勇气， 让那个小青年打心眼里边就害怕起来，只要是他们两个人一照面， 一照面 就都无辜哀哉了。 就都无辜哀，不行，小姐会埋怨你的。 行， 这你要讲究点分寸。 你怎么老不听我的？ 你要以我身份。 上次你还就不听我的，这回你一定要听我的。 小姐， 你要等等我， 小姐，小姐，十三娘，小姐， 哎呦喂， 小姐，没事吧？ 十三娘， 小姐， 十三娘，为了我的缘故，你就把它带上吧，这上面有我的小像，你不要拒绝他，他不会多嘴讨你厌的。你明天再来。那你跟我要什么，只要与我的名誉没有损失，我都可以给你。 小姐，我问您要的是把您真心的爱给我的主人。 我已经给了你了， 我可以把它奉还给您啊。 你是个魔鬼。 先生，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佑您，爵士！ 哎呀，保佑我干什么？小伙子，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准备防御着吧！ 防御！ 托比老爷的挑拨之功还是不可小看的，看他是怎么让安德鲁和西萨里奥打起来的。 爵士，我想您弄错了，我从来不跟什么人打架，更不可能得罪什么人。 可是事情恰恰是相反。 相反？ 你的那位对头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火气又是这么大。 爵士，那他是谁？ 与其说他是一位骑士，倒不如说他是个魔鬼。你上哪去？ 我这就派你的保镖给我，因为我从来不跟人打架。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的发怒是完全有理由的。 理由？ 因为你得罪了他。 我？ 咱男子汉得敢做敢当，不是？所以依我看，不如试探他的拔出你的剑来，跟他比划比划。 爵士，您帮我个忙，您去问我哪儿得罪他了。如果我真有地儿得罪他，那我也不是有意的。 那好，我去去就来。好。 爵士，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哎呀，他可是伊利亚最凶残、最蛮横、最无理的敌人。 爵士，我这个人吧，我宁可亲近教士，我也不要亲近骑士。 好。那就拔出你的剑来，摆出个威武的架势，跟他比划比划。来来来， 别哆嗦啊！ 可我妈不让我跟人打架。 哎呀，俗话说，将在外不由帅。先生，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一定替你讲了。 那您快去快回啊！ 了。 好，我去去就来。 快回啊！ 好。 他在哪儿呢？在什么地方？你倒是给我出来呀！ 哦， 出来呀！ 哦，杨德罗， 嗯， 内斯啊，内斯简直就是个魔鬼啊！ 内斯， 就是公爵派来的内斯啊！我跟内斯啊，连兜带敲这么比划了一下子，内斯冲我这要害，哎呦，就是致命的一击呀、啊！当时我简直是招架不住啊！ 不是， 据说内斯在波斯王国当过剑师。 托比爵士，我不高兴比什么剑了，波斯剑师。 哎呀哎呀，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你听听听。内斯在那边正他妈磨剑 啊！磨剑啊！这是要杀人吗？不玩了。 安德鲁骑士，拔出你的剑来，摆出个威武的架势，跟他比划比划。 我要尿尿。 先憋着吧。拿着剑。 那我也磨剑。 好，你也磨剑。混蛋，他说哈、他说，骑士发过的誓言、必须得执行， 没办法。 上帝啊，一点点小的事情就会被他们发现，我是不配当一个男人的。 先生，先生，来来来，拿着剑，拿着剑，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再来，再来。哎，我德罗 啊， 怎么样了？ 正在磨剑， 嗨，就这么着了吧。 我还没磨完呢， 就这么着了吧。 我还在磨， 哎呀，来吧， 磨好了。我 上帝啊，但愿他有心脏病啊！他没心脏病。 来呀、啊，你倒是、 哎、 来， 走着啊！呀， 踢脑门， 我疼， 扎眼仁， 我 走马腿， 闪， 我三招全完了。 废他、 啊， 废他 啊！ 废他， 我你 废。专业， 那六位呢？ 还没学的， 没学。 我 问你， 二老 根，别跑！ 救命！ 住口！放下你的剑， 放下就放下去。 海盗误把扮成男孩子的韦奥拉当成了他的孪生哥哥西巴斯辛，朋友受了欺负，他当然要来帮助。 要是你得罪了他，哼，别怪我不客气。 嘿，嗑瓜子嗑出个臭头来啊！ 这是我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哼，那他还挺仗义的啊！托比老叔陪你玩玩， 小心！ 再见， 小心！小心！ 托比也是警察，警察来了！ 哎， 哼，就是那个人。 没错， 带走。 好，明白。不是你， 我奉公爵奥西诺之命前来逮捕你。 你们认错人了吧？ 哎，错不了。 他没错，走。 哎，你， 哼，你还想跑啊？ 你没跑。 好，我败了，我败了。 让我把话说完了，行吗？哎，兄弟，没办法，我把我那钱袋还给我。 我没拿您钱袋啊。 怎么了？半小时以前我给你那钱袋， 我真的没拿你钱袋。不过看在你刚才搭着我的份上， 你不认识我了？ 我不认识你。 好啊，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哼，少说废话， 废话少说。 西巴斯辛，你空长了个好样，却是个魔鬼。 那快走 啊，走！ 西巴斯辛，我认错你了。 西巴斯辛，西巴斯辛，他说起西巴斯辛的名字。是他把妹妹放任做哥哥，但愿想象的事情果真不错，愿暴风引发了慈悲，无情的波浪化作了多情。 嘿，内斯做事朋友的危机而不顾，可见他刁恶的一般， 不是什么好东西。 走，追他， 追他， 走。 哪儿？ 长得像清贫过剩的年轻人。这城市就是拥挤呀、啊！呆，说你呢， 在呀， 说你呢， 在， 是你是你就是。 安德鲁和托比在人群中发现了西巴斯辛，以为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西萨里奥。 就是你，大佬，快看， 哎，过来， 你过来， 我操！哎呀哎呀，哎，往哪踢的去？ 干什么？我不认识你们，给我走开！要不然的话，对你们不客气了。 小子，你死定了，这是拳击。哎呀，该蒙古摔跤了。 托比爵士，这小子还有点想的啊！嘿，好，我降龙十八掌！ 降龙！好啊，我让你们见识见识没萨林的功夫，还七星大法！还有呢，天马流星拳！ 西巴斯辛三拳两脚的就把两个人打倒在地。西巴斯辛见到韦奥利亚小姐，立刻被她那天使般的美貌所倾倒，而小姐却以为这就是她一直倾心的西萨里奥。 和纯美貌，那倾国倾城的美仙姿是造化亲手来描绘，是我昏眼昏迷还是心魂颠倒？愿心魂在爱河里永远沉浸不醒。小姐请起。 侄女侄女，这小子可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师父滚， 师父 师父大法。 我希望你不要和他们计较。哦，对了，你跟我爸射下去，我就会告诉你，他们是一些惯招是非的家伙。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对这件事情一笑置之了。怎么样？ 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要听我的话。 遵命，小姐。 把你的手给我。 倒霉的管家马夫里奥已经被托比几个人关在黑屋子里有些时候了，终日与黑暗和老鼠生活在一起，他的精神好像有些支撑不住了。 记住了，你就是那个父母师托马斯师傅。 谁？ 父母师托马斯师傅。 托马斯， 上吧。 滚蛋，糟了！ 我害怕。 不 是，托比老爷，我害怕呀！不是，他得有好， 我送去。 朋友，在这个监狱里头平安吗？朋友， 谁在叫啊？ 哦哟，是我，副牧师，罗伯斯先生来看，马夫里奥来了。 什么罗伯斯？ 滚你的！你这个胡言乱道的魔鬼！ 托马斯师傅啊，快点去我小姐那儿一趟。 小姐啊，你滚你的！胡言乱道的魔鬼，就知道叫小姐吗你？ 我比窦娥还冤呢！我没招谁，没惹谁，他们把我关到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朋友，你说什么？你说这个房间它黑得很吗？ 这就像地狱一样黑啊！ 朋友，你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黑暗，只有愚昧。 我说，这就像愚昧一样黑啊！托马斯师傅，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给屈辱过。我真的没有疯。您不如出几个问题，您考一考我。 出问题啊？你稍微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 这什么呀？ 明白了， 托马斯师伯。 哎，提问 啊，回答。 哎，我给你出了个小小的谜语啊，一个托尼， 托尼。 哎，一个玛丽， 玛丽。 哎，两个裸体， 裸体。 双双死在房间里，地上只有一滩水，还有碎玻璃片。你说他们是怎么死的？ 他们一定是为了爱情殉情自杀的。 简 单了。 不对， 谋杀，一定是谋杀。 错了。 那奸商， 我看你真疯了。我告诉你谜底吧，托尼和玛丽是两条小金鱼儿，鱼缸碎了，夸掉地上，干死了。 妈， 小金鱼儿， 小金鱼 儿， 小金鱼儿，小金鱼儿，怎么打得出来的？ 我恨你，小金鱼儿。 现在，再用你自己的口音去对他说话啊！怎样的情形再回来告诉我。我希望把这场恶作剧快点告个段落。如果不妨把他释放，我看。 我还没玩够呢， 我已经大大失去了我侄女的欢心，倘若把这场恶作剧尽情的闹下去，恐怕不大妥当。 那行，您先走一会儿，我向您回报。 好。玛丽，咱们先撤。 不跟你玩了，一点意思都没有。 玛丽，咱们俩玩好吗？嘿，好，哥们上哪去啊？ 我看我女朋友。 你女朋友干嘛的呀？ 她唱戏也不理我。 哎哎，傻子 啊， 是傻子吗？ 哎，马大爷， 哎呦， 傻子， 都 颤到那去了。 傻子， 哎，来来来， 马大爷，马大爷，马大爷，我听说您疯了，谁把这事传出去的？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哎呦，傻子， 哎， 去。赶快给我拿张纸 啊， 再拿支笔 啊，我一定信啊， 你要什么我一定给你。 哎，好嘞。哎，马大爷，我在拿东西以前我得知道您是真疯了还是在装疯呢？ 我真疯了，真疯了。傻子，我没疯，我没疯，我的头脑和你头脑是一样的清醒呢。 哎呦，马大爷，你叫我什么呀？你叫我傻子呀。你说你的头脑跟我傻子一样清醒，那你可不就疯了吗？ 哎呀，傻子，别闹了，别闹了，赶快给我拿支笔，还有纸，当然再拿点吃的也行。你到底拿不拿呀？ 耗子！ 这是空气，那是灿烂的太阳，这是他给我的珍珠，我看得见也摸得到。虽然怪事这样包围着我，然而却不是疯狂。安东尼奥到哪儿去了呢？我多么需要得到他的指教。这意外飞来的好运实在是让人太不理解了。我总觉得不是我疯了，就是这位小姐疯了，其中一定有蹊跷。 不要怪我太性急，要是你没有坏心肠的话，那现在就跟我和这位神父上我家的礼堂去。在那座神圣的屋顶下，你要向我充分证明你的忠诚，好让我那颗小气的多疑的心安定下来。你放心，他可以保守秘密，直到你愿意宣布出按照我身份的婚礼将在何时举行。你说怎样？ 我愿意，我愿意跟你们两位前往，立过的盟誓永不改变。 走吧，神父，愿天公作美，让我们在阳光下陶然酣醉。 我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你们，你们从此结为夫妻，永不分离，上帝会保佑你们。阿们。 这里西巴斯星和小姐已经定了终身，那边多情的公爵仍是持心不改。这次他带着仆人西萨里奥亲自来求婚了。 躲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我的朋友你好吗？ 我的朋友是我坏一些，我的仇敌是我好一些。 恰恰相反，你的朋友是你好些。 我也这么想的，殿下。俗话说得好，一不做二不休，三回才算数。连跳舞都讲究那个捧擦擦捧擦擦，三拍子呢，你把那个第三个也慷慨的给了我吧。 好，假如你能把小姐从她的府中请到这儿来的话，也许还能够重新唤起我的慷慨来。 桑坦呐，殿下，让你的慷慨先打个盹吧，一会儿回来我把他叫醒。 好， 滴滴。 不。 启禀殿下，俺东尼要 他抓来了。 殿下，就是这个人，他曾经拔刀相助，可后来却发了疯似的。 你这个海盗、水上行窃的贼徒，怎么敢到这个城里来？ 尊贵的奥西诺，我并不是个海盗或是贼徒，站在你身边那个最没有良心的孩子，是我从汹涌的怒海里拯救出来的。完全出于对他的爱意，我来到这个敌对的城市里，见到他被人包围了，便拔剑相助，结果被捕了。可他呢，怕我连累他受罪，便不承认认识我，甚至连半小时以前我给他任意使用的我的钱袋他都不肯还给我。 可我真的没拿您的钱袋。 我问你，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到这城里来？ 今天。三个月以来我们朝夕相处，不曾有一分钟的分离。 胡说，三个月以来我和他朝夕相处，不曾有一分钟离开过。来人，先把他带下去。 走。 这不可能。 走。殿下，殿下，小姐来了。跟桑坦， 谢谢。这里来的是伯爵小姐，天神降临人世了。小姐。 哦，殿下有什么下事一定愿意效劳。是大娘，你失了我的约了。 温柔的奥利维亚小姐。 殿下， 我的主人在跟您说话，地位的关系我不能开口。小姐， 殿下，你如果还是那么老一套，那我已经听厌了。 依然是那么残酷吗？ 依然是那么坚定。殿下， 坚定的不肯改变你的乖僻吗？你这个无情的女郎，向着你的无情的不仁的祭坛，我的灵魂已经用无比的虔诚吐出最忠心的献礼，还有什么办法呢？ 办法请殿下自己斟酌吧。 假如我能狠得下那条心，为什么不能像临死时的埃及大盗一样杀了我所爱的人呢？有些蛮性的嫉妒也带着几分高贵的气质。 殿下， 你听我说，我也知道是谁在你的心中代替了我的位置。我曾经是那样的宠爱着这个人，现在我要把他从你那双冷酷的眼睛里除去，免得他傲视他的主人。过来，孩子。 殿下，为了您，我甘受一千次的死罪，只要您的心里能够得到安慰。 西萨里奥，你去哪儿？ 追随我所爱的人。 我受骗了。 谁骗你了？ 前不久才发生的事情你忘了吗？请神父， 请神父。 走。 西萨里奥，我的夫，你别走。 你的夫？ 是的，我的夫。他能抵赖吗？ 他的夫？ 我不是。西萨里奥，是你背弃了恐惧，是你否认了自己的身份。你不要害怕，你知道你是什么人。 小姐， 请您凭着自己可尊敬的身份向大家宣布，前不久我和这位少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一个永久相爱的盟约已由你们二人握手缔结，用神圣的吻证明，用戒指的交换确定。 殿下，不是这样的。 你这个骗人的畜生，等你长大以后你将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殿下，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殿下，我发誓我没有。 你在哪儿呢？ 出什么事了？ 哎，小姐，他把我的脑袋打破了，而且还把托比老爷的脑袋打得血淋淋的。 这是谁干的？安东尼骑士？ 就是那个什么公爵的仆人叫西萨里奥干的。 仆人西萨里奥？ 那别过了。 我是不是伤害过您？你胡说！ 把人家脑袋打得血淋淋的，难道还不是伤害吗？ 那个可恶的小混蛋上哪儿去了？啊，他上哪儿去了？我要跟他单挑，跟他单。你们别拦着我啊！谁都别拦着我！谁拦着我？我。 高米尼，回来吃饭吧。 这时维奥拉的哥哥西巴斯辛也出现了，人们看着两个穿着长相都一模一样的人，还以为是出现了幻觉。 小姐，非常抱歉，是我伤了你的令亲，可即使他是我的同胞兄弟，出于自卫我也只好出此手段。不过请原谅小姐，看在不久以前我们彼此立过的盟誓份上。 西巴斯辛，安东尼奥，你们俩到底谁是西巴斯辛？ 天哪， 一样的面孔， 一样的面孔， 一样的装束， 一样的装束，一样的我和你， 一幅天然的幻景，真实与虚妄的对照。 太像了， 我没有小兄弟，我只有一个妹妹。并没有落空，你现在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未婚妻了。 安东尼奥，看在你解救西巴斯辛的份上，我赦免你无罪。来人，松绑。 谢谢你的公爵。 西萨里奥，维奥拉，你曾经说过一千次不会像爱我一样爱其他的女人。 是的，殿下，那一切的话我愿再发誓证明，愿上天监察我的一片真情。 现在你的主人解除你的职务了。你是那样的勤劳，全然不顾那种职务是多么不适合于你娇弱的身份和你优雅的气质。你既然一直把我叫做你的主人，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你主人的主妇了。过来，孩子，把手给我，我想看看你穿上女人的衣服以后将会是什么样。 是的，殿下。 启禀小姐，我这还有马夫里奥一封信呢。 那你快给我读一读吧。 哎，好的。 门马上日苗呀， 对，马上日苗疯了吗？ 嗨，我在读夫人的信，当然得风声风气的了。 你读得清楚一点。 哎，好好的。凭着上帝的名誉，小姐，您屈待了我，您骗我打扮成这个样子，却不给我好脸色。由于时间紧迫，我不得不暂时祭越了奴仆的身份，请您原谅被虐待的马夫里奥。 这封信是他写的吗？ 千真万确，没错。 但是这话倒不像是个疯人说的， 殿下他已经疯了。 人人都告诉我说马夫里奥疯得有多厉害，可是你们不知道我疯得有多厉害。 那么高兴。 对了，傻子，快把马夫里奥放出来，带到这儿来。 是，小姐。 换上女装的维奥拉也是美若天仙，身姿窈窕，丝毫不比奥利维亚小姐逊色。 殿下， 小姐， 如果您不嫌弃，肯认我做一个亲戚，那么我们两家的婚礼将在同一时间举行，地点在我这儿，费用由我来承担。 谢谢小姐，敢不领情。 小姐， 嘘，马夫里奥来了啊。 小姐，你大大的屈待了我。小姐， 哎，马夫里奥，我在这儿呢。 小姐，来，你大大期待我了。 我没有啊。 你不抵赖说，这封信不是你写的吧？他不否认，就是他写的。你说你为什么向我表达出这么露骨的情意？我满怀着希望，照着你说的一切去做了，可是你却把我关到黑屋子里，还让什么牧师来看我？你说你这是为什么？ 马夫里奥，我承认这很像我的笔记，可它确实不是我写的。 怎么？ 肯定是玛利亚干的。 玛利亚。小姐，那封信它是我写的， 所以啊，马夫里奥，你就不要难过了啊！ 不是这猴票， 小姐，别让争道和口角打断这个使我欢喜无比的夜晚吧。 我坦白的向您承认，因为我和托比老爷看不惯马福里的顽固里，才想出这个计策来的。 还有我， 哎呀，侄女，侄女，侄女，都怪我，都怪我呀！是我央求玛丽呀，让她按照你的笔迹才写了这封信。为了酬劳她，我们俩已经那个了。 那个了，我不说你们都不知道，我们俩已经那个了。 那个了。就是结婚喽！ 嘿，好，马大爷，那个副牧师托巴斯师傅就是我老人家朋友。 哎，60年风水轮流转，你也遭了报应了呀！ 我一定要出这口气，你们一定也跑不了。 有些人是生来的富贵，有些人是挣来的富贵，有些人是送上来的富贵。 依我看，假如把双方所受到的难堪横清着理的判断一下，那么这种恶作剧可供一笑，也就不必再计较了吧。 没错。 好，以上朋友们听到的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的莎士比亚的喜剧第12页的下半部分。今天的戏剧空间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